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在耀目的人造霓虹间，他缓慢游走着，找到了七八个他刚才亲手送出去的奴隶。他们被放在展示台上特制的铁笼前，看到丁秋云只略略一点头，便继续低眉顺眼地等候着丁秋云与他们约定的时机。奴隶镇的原住民早已走得差不多了，只有全家进化成新人类的才会选择留住在此，靠奴役和贩卖同类过活。街上处处燃着熏香，香里又湿身的冷臭。丁秋云绕城数周，弄清城中布局后，便把摩托车停在了路边，借着路灯光芒，拿香烟壳和铅笔头画着这末世里绚烂而悲哀的街景。他听到有幼年早逝又复活的孩子奶声奶气地向自己的母亲提问： 妈妈，为什么要把那个姐姐关起来呀？ 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明明是一样的呀。 小女孩指点着自己， 鼻子眼睛都一样呢。 不一样的。 有哪里不一样？ 母亲发觉自己无法准确地将这种优越感向女儿传达，只好笑着摇了摇头，用了父母教育子女时惯用的拖延大法： 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闻言，靠在摩托车上的人笑着轻轻摇了摇头。这些孩子长大后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模样，不是靠一张嘴就能决定的。到了约九点钟时，街面上起了些雾气，街道上带着孩子来看热闹的人也疲倦了，陆陆续续地返回旅馆准备休息。据丁秋云他们问出的讯息，夜晚九点是一个分水岭，在九点前往往是展示和才艺表演环节，主办方会让旧人类在笼中跳舞斗殴，或者是和犬类等杀伤力不很强的动物展开人兽大战，比较适合女人和孩子观看。真正的行货是九点后开锣售卖的。丁秋云在绘画过程中也没有忘记观察，他数度抬眼，发现台上有一个执鞭的人扮演着低级督军的角色，低着头在台上转来转去，但穿的却很厚，口中哈出厚重的白气，一看便知是个旧人类。这人在台上窜来窜去，一旦奴隶有异动，哪怕只是抬手挠挠痒，他都会异常机敏地窜过去，拿着钢鞭当当当地敲着龙鞭，叫对方老实点，不要动。用旧人类奴役旧人类，挺毒辣的手段。丁秋云无视了那狐假虎威的人，拿出手表确认过时间后，一边低头继续运笔，一边按下铅笔末端的橡皮，开口道： 兰兰。 距此约三公里的严兰兰眉间一挑，伸手扶住耳机，装作调整耳机线的样子： 注意烟花。 宣布晚市开场的烟花会在九点整准时燃放，这也是他们约定好的动手时间。严兰兰回头看了一眼那负责看守雕塑的人，他早已吃过了晚饭，守着一个放着老评书的电台，撑着下巴打起了瞌睡。严兰兰清洁无声地起身，从包里取出一包口香糖，抽出最上层的一枚放入口里含嚼，剩下的微型炸弹他悄无声息地粘贴在早已在纸上精心推算过数遍的位置， 旋即蹑手蹑脚走到那打瞌睡的看守人身后，一把捂住他的嘴，将一管针液推入他的颈部。丁队让他们拿医院里做胸外按压的假人练过无数次，现在对真人下手，严兰兰心有些慌，手却是稳而准的。那人激烈挣扎了一会儿，很快药力发作，动弹不得了。严兰兰给他摆出一个自然的睡姿，挑选了一个距离雕像较近，能观察到爆炸后情况的藏身处，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看着即将到达12的分针。他悠然惴惴，这炸药声和烟花声终究有差，附近巡逻的人员不少，这冰雕万一一次炸不开把人引来，那他不就再次落到那些人手里头了吗？他是完成了丁队交托的任务，可自己看了人家没穿衣服的漂亮姑娘三个小时，也算是有些感情，再把人扔下委实不地道。可这里一定是那些新人类的重点看守地带，一旦有失肯定会大举包抄。漂亮姑娘是新人类，就算被炸伤也能自己愈合，严兰兰就只能靠自身的血小板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了。一旦受伤就是给整个队伍添麻烦。但严兰兰的众多疑惑均被对丁秋云的信任压了下去，丁队吩咐自己这样做，那准是考虑到了各方面了，准没错。还有三分钟，3公里外的丁秋云将化好的香烟壳夹入背包里的小王子，放入背包，转而向一处专门贩卖 A 品的大看台走去。古星志就在那里，看台的正中央最显眼的位置。在众人的围观中，他背脊挺直，端庄地坐着，目光低垂，裸露在外的脚趾冻得微微发青，他也懒得去暖。他满身清冷的少年感引得不少人起了旖旎心思，纷纷争论这个6号展品价值几何，值得用多少件棉衣和压缩饼干来交换。丁秋云趴在隔离栏杆边，远远看着自家这柄深藏不露的人形兵器。他本人的相貌也算出挑，这样一瞬不瞬地盯着一个人看，着实显眼。旁边有个中年人笑嘻嘻地拍拍他的肩膀，同时搭讪道： 喂，小年轻，你也看中了那个6号啊？ 丁秋云煞有介事地点评： 看着不坏， 我瞧着也眼热，嘿，不过看两眼就得了，他已经被那位给定下了。 丁秋云循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到了一个壮硕的汉子，身后还跟着两个跟班。看他们的打扮，显然是一支规模不小的物资搜集队中的主要成员。丁秋云对中年男人的话不置可否。 6号是我的。 中年男人怀疑地看了一眼丁秋云，以为他是真人不露相，也不敢将话说得太满，试探着说： 哎呀，想换这么个极品，一辆车的物资都未必够的。 我想要他一声口哨就够了。 中年男人愣了愣，旋即捧腹大笑： 哎呦，你们小年轻儿！ 说话间背后传来了烟花升空，热流划破冷空的刺耳鸣响。与此同时，一声沉闷的爆裂声自东侧传来。在双重交响下，丁秋云把食指与拇指抵在唇边，吹了一声口哨，全城的电力瞬间断绝，一度辉煌喧赫的街道陷入了死一样的黑暗，唯有烟花不间断的腾空炸响，泛着明光的金线银丝瀑布似的自天际垂落，如同一只只慈悲的眼凝望着漆黑的城。古星志迅速把绑在大腿上的匕首拔出，一脚踹开断了电的铁笼，伸手割断了一个闻声意欲上台的新人类的咽喉。在下一朵烟花亮起时，脸颊上溅了血的古星志便已站在丁秋云和瞠目结舌的中年男人身前。丁秋云翻身越过隔离栏杆， 借着烟花亮起的一瞬，朝天直放一枪。这一枪是他们早已约定好的暗号。等在停车场的趁机弄坏了他能弄坏的所有轮胎的罗叔开了枪，笼子里的几个队员也从白袍内衬里取出藏好的枪，纷纷对空射击。一时间枪声密集，遍布各处，声如暴动，仿佛整个城镇已经被某个不知名的军队包围。新人类的体能即使再强悍，也是活了十数数十年的人类，对于枪弹的恐惧早已植烙在心底，尖叫着四散奔逃，或趴倒在地，两股战战的不在少数。有保卫队闻声出动，但丁秋云要求所有人必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弄得保卫队摸不着头脑，也只得开枪警示，以至于枪声愈密，反倒给人一种越打越多的错觉。有个和丁秋云分散混在人群里的队员选准时机，按照先前的约定，扯起嗓子大喊了一声， 他们来了百来个人，是个军队。 说罢他从腰间拿出一个手榴弹，朝一处早已掏空了的看台掷去。轰然一声，全城恐慌，前后共计20个有武器的人利用黑暗与混乱，生生制造出了大兵压境的错觉。城内的 AI 也陷入了未知的恐慌中，动用了备用电源后，不止一名 AI 发现了怪异之处。 天哪，是那个被标注 S 级的反抗系统，它进了我们的城镇。 所有讯息统合到总系统处，总系统知道事不宜迟，立刻向上级系统发出呼救信号。 您好您好，我们是集合系统1277号，我们的电力系统被 S3 级危险级别的系统摧毁，请求支援。 半晌后，一个温润的声音给出了回复， 你们好，我已经收到了你们的反馈，谢谢你们对我做出的评级，也谢谢你们的信息，让我定位到了你们的中枢位置。 随着一声温文尔雅的问候，无数病毒蜂拥入主系统中，每一个可操作图标都变成了一只歪头吐舌头的小奶豹。全城的 AI 就此摧毁，陷入了无限期的静默之中。